红心终于荡，征途上从不怕火海刀山，为劳苦大众 秋风起。我是悲，不如说是喜，多少年呀，多少 情。 之门来问候。就说在建设祖国的大道上，我的心永远和战友在一道，我祝同志们生 Thank you.

夕阳映照窗棂，串串藤花送来芳心，望着窗前熟悉的身影，我的心思绪纷纷，老路去寻求自由的爱情，去寻求自由的爱情。 身边多温暖，风雨都不